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他的好朋友要准备生二胎了。可为什么听到这个信息的这位客人反而是吓了一跳？他的好友在经历了第一次生产的时候又发生了怎样惊险的故事？ 哎呀，真是累死我了。那个老板，给我来一份酒单看看。 啊，好嘞，您的酒单。嚯，怎么买了这么多小孩玩具啊？ 哦，我过两天打算去看一朋友，这些玩具是准备送他们家小孩的。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玩具车，应该是送给小男孩的吧？ 对，是小男孩。哎呀，我刚才在玩具店逛了好久，也不知道买点什么好，就多选了几种。 我感觉你选的挺好的呀。每个小男孩都有一个汽车吗？你买的这些他们家小孩一定很喜欢。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这次去啊，主要也是想跟他聊聊要二胎的事儿。前不久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又怀孕了，真是把我吓坏了。 啊，生二胎有什么吓人的呀？ 哎，你是不知道他生第一胎的时候有多凶险。 难道说他身体不好？ 那倒不是，主要是他和他老公心太大了。 啊，什么意思？ 哎，这就得从我和他认识的时候说起来了。我和她还有她老公能认识，完全就是一次意外，而且特别的戏剧性。 哦， 我这个朋友叫小爱，她老公叫方健，我和他们是3年前在医院认识的。当时我奶奶的右脚突然浮肿，而且肿得特别厉害，咽下去就是一个坑。但是她老人家呀，为了省钱不想去医院看，觉得自己休息一下就好了。可是我们做晚辈的怎么能放着不管呢？关键是他右脚肿了好几天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最后大伙儿是一通的劝，奶奶这才同意住院治疗。我呢是当时家里唯一的自由人，因为就我的工作不用坐班，所以去病房陪床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可他哪用我陪啊，虽说是脚肿了，但也并没有其他难受的地方，精神头倍儿好，再加上又喜欢找人聊天，没过多久就跟一屋的病友打成一片。我反倒是被冷落在一边，直接沦为了每天帮忙去食堂打饭的专职搬运工。 所以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小爱的？ 没错，而且啊，还是因为一件特别无语的事儿认识的。 无语的事儿？ 我不是每天要去食堂打饭吗？那个医院的食堂面积不大，一到饭点人就全挤进来了，你推我，我推你的，挤的呀，让人一看就头疼。每次去那哪儿是去打饭啊，简直是打了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肉搏战。结果有一天啊，在肉搏战正进行的水深火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的竟然高举着一碗汤从里面费劲儿的往外挤，明明他都快要从我旁边那队挤出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那汤一个没拿稳，瞬间就在我的头顶上飞流直下啊。 哈哈，没把你烫坏吧？ 得亏我那天戴了顶帽子，这一碗汤洒下来倒是真挺暖和的。 你就没跟他理论理论？ 嗨，其实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光顾着打衣服上的鸡蛋汤了。哦，那个洒了我一身汤的人就是方健。 哟，看来你们俩是不洒不相识啊。 可不，他倒是挺客气的，一个劲儿的给我赔礼道歉，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自认倒霉呗。这事儿也就结了。没想到后面的事倒是挺意外的。我就眼瞅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大姐小跑着就过来了，指着方健就骂，那嗓门大的弄得我都尴尬了。当时也不知道方健是受什么刺激了，也瞬间爆发，结果他们俩直接就在公共场合开始对骂起来，从撒我一身鸡蛋汤的事儿扯到了之前的旧账上。好家伙，我哪还顾得上掸衣服，赶紧去劝架。 那个孕妇就是小爱啊？ 对对对，他们两口子吵得那叫一个凶啊，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好不容易趁他们有点累了，我就赶紧对小爱说，哎姐，你别一激动回头直接在食堂把孩子给生出来了。 这句劝得好， 我这人没别的本事，就是喜欢跟人斗贫嘴，没想到这时候啊倒是派上用场了。俩人啊总算是休战了，之后小爱硬是把我拉去了他病房，给我找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换上。我俩就是那个时候互相加了微信，算是因为鸡蛋汤结的缘分吧。第二天我去换衣服的时候，小爱一个人正在病房里待着无聊，我正好也没什么事儿做，就和他聊了起来。一聊才知道他是本地人，家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住这家医院也是因为有认识的人可以让他提前半个月就住院待产。虽说看他有点小姐脾气吧，但也不完全属于那种娇滴滴的类型，反倒是像个女汉子，特泼辣。因为他从小就要强，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又是独生女，所以对另一半的要求自然就很高。而且他妈妈还要求他必须招个本地的上门女婿，按说现在大城市里谁还愿意做上门女婿啊？结果没想到这还真让他给遇着了，就是方健。 他怎么乐意做上门女婿呢？ 自然是因为爱啊。方健其实不是本地人，但长得不错，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打拼发展的也很好，俩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相见恨晚。这个人啊一旦爱到疯狂自然都会放低标准。小爱不在乎方健是外地人，方健也是甘愿入赘，而且不到半年功夫就有了孩子，紧接着就把证给领了。 嚯，哎，这既然两个人感情这么好，又怎么会闹得这么凶呢？难道真是因为他觉得对不起你？ 你觉得可能吗？后来一聊我才知道，他们之间的那股火啊全是因为生孩子闹的。 方健不想要吗？ 不是，主要是因为小爱是高龄产妇，医生劝她剖腹产，而且她那个胎位也有点不正，怕顺产会有危险。可是小爱不答应，硬是要顺产，她觉得顺产对孩子好。哎，她和方健主要也是因为这事儿拱了一肚子火。 那方健是不是也建议她剖啊？ 对啊，她一直劝小爱做剖腹产，尤其是食堂事件的前两天，他俩又因为剖腹产的事儿闹得特别不愉快。结果小爱一气之下撂了一句狠话，他说孩子生了也是跟我的姓，怎么生也不用你操心啊。 哟，这话可是够伤人的。 所以方健能不生气吗？连着两天都没怎么理过小爱。小爱呢，嘿，他心也够大的，觉得这样倒好，耳边图个清静。听完这些我才反应过来啊，合着他俩昨天在食堂吵架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哎呀， 那天我临走前，小爱拉着我的手一直说谢谢，因为我是他住院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劝他做剖腹产的人。哎，其实我是真不懂这里面的区别，跟他也不算熟，我也不好说什么呀，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他挺勇敢的。直到我亲身经历了他的生产过程，我才开始后悔，当初怎么没劝他剖呢？ 嗯， 难道生得不顺利？ 哎，说来话长。那天下午，我刚离开小爱的病房，她就见红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推进了产房。她在微信里和我说她很疼，想让我过去陪她聊聊天。本来我这一大清早还没醒透呢，结果听她这么一说啊，立马精神了。虽然我没生过孩子，但是自己也跟着她紧张起来了。我和奶奶说想去看看，她老人家看都不看我说，人家生孩子，你去添乱。 她不让你去。 奶奶她是不着急啊，可我没她那么淡定，蹬上鞋我就往外跑。到手术室的时候，我看见方健正在那儿走来走去，他看见我很意外。我告诉他是小爱给我发微信说要生了，很难受，我就过来看看啊。不过说完我就后悔了，仔细想想，哎呀，我奶奶说的没错，这么跑过来确实有点唐突，才和他俩认识几天就这么关心人家的事儿，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就赶紧又解释说，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啊。方健也没多想，估计也是因为他啊太想和人聊聊天减减压了，这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跟我说之前小爱浑身都开始打冷战，可就是不肯让他进去陪产，他都快急死了。 啊，这时候还在较劲儿啊。 我也没想到小爱的性子竟然这么倔。方健还说他父母都在老家过不来，小爱他爸走得早，他妈身体也不好，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在这儿抓耳挠腮，小爱还一个劲儿的闹，硬是要顺产。哎，最后方健脏话都骂出来了，说这都一大把年纪了，顺个屁呀。 我就听说过不少因为疼得受不了坚持要改剖腹产的，没想到还真有这种玩了命也要顺产的呀。 其实吧，后来小爱也改主意了。 哦， 我在外面等的时候给他发了好几条微信，但很久都没回复，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疼得顾不上了，还是已经上手术台了。没过多久就有护士出来了，方健赶紧上去打听，那护士竟然说得很轻松，说胎儿还没到位呢，然后揣着兜就走了。 主要是护士啊见得太多了，你们觉得生死攸关，可在他们看来太常见了。 是啊。 哎，那他什么时候想改顺产的呀？ 哦，后来啊手术室里又出来一个护士，让小爱的家属过去，他递给方健一张单子让他签字，特别平静地说，小爱的胎位不好，顺产太艰难，要求剖腹产。哎，可最奇怪的是方健竟然没有立刻签字，还不紧不慢地问护士，小爱自己是不是同意剖腹产。护士说产妇早就嚷嚷着说要换剖腹产了，房顶都快被喊破了。可你猜怎么着，这方健竟然还是不签字，又问护士，大人小孩现在还安全吗？ 他怎么还有心思问这些问题啊？ 是啊，护士也不耐烦了，甩出来一句安全，就催他赶紧签字。结果人方健倒好，他竟然把笔啊还给了护士，不签了。他还说就让他顺产，这是为了孩子好 啊。不是，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玩命啊。这是 别说你了，就连护士都傻了。哎，就连我这种不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啊，哪能悠着性子胡来。护士刚一走，我就开始劝方健别在这个时候犯倔了。我当时简直都要气炸了，这简直就是个渣男啊。你知道吗，他还咬牙切齿地说生之前要顺产啊，我装孙子劝了半年，好话说尽他不听，现在吃了苦头了，说要剖腹产啊，滚蛋。 这什么时候置气也不能这时候置啊，他把老婆孩子的命当什么了？ 真的，那天我的三观完全被他俩给刷新了，一个打着冷战进产房，一个耍着脾气不签字，也不管里头是死是活。虽说我都快急疯了，可我又问自己在那算干嘛的，我又不是产妇的家属，甚至连朋友都不算，我一个外人干着急有什么用，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周围其他的孕妇家属最后也看不下去了，都围过来劝方健，结果全都被他甩了臭脸。 那后来呢？ 后来还是那个护士和一个女医生又出来了两次，怎么劝方健都不管用，他说什么也不给签字。最后人家主治医生亲自出来了，非常严肃地告诉他，小孩的胎心已经有了异常，要尽快剖腹产，他这才麻溜地签了字。 他总算是清醒了呀。 哼，我还以为这渣男可算是想通了呢，没想到他倒来一句，没生命危险无所谓，叫他吃点苦头，长长记性，但凡真有危险，那咱肯定不能冒险。说完还加了句，好歹我也算是出了口憋屈的气。 他做的这事儿还不危险，竟然拿这种事儿来泄私愤，这人还真是奇葩呀。 可不嘛，长这么大真是没见过。 那小爱和孩子没事吧？ 小爱还算好吧，就是孩子憋得太久了，情况不是很好，抛出来就送监护室了。方健看孩子进了暖箱，这才醒悟过来自己干了一件多傻的事儿，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哼，我一点也不同情他。又过了一天，我带了个红包去看小爱，他虽然脸色还是不太好，但是精神头是有的，见我来了就招呼我过去坐，还开玩笑说昨天差点就出不来了。 他不知道昨天她老公干了什么？ 这事换你是方健，你敢说？ 哎，别拿我和他比啊，这事儿打死我也做不出来。 嘿，我就那么一说啊，反正这种事儿谁都不会自己说出来吧，我这种外人和护士就更不好说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哎，他俩可好了，恩爱的要死，好像之前的恩怨情仇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些年呢，我和小爱一直没断了联系，听说他俩现在小日子过得好着呢，但时不常呢还会大吵特吵几次。哎，其实这里边最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儿子，满月之后啊，肺叶上仍然有毛病，心脏也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好在也不是很严重，所以我特想问问他俩有没有为之前的赌气后悔过呀。 哼，你就算问了，以他们的执拗劲儿，肯定都不会觉得自己错了。 所以说这样多可怕呀，要不我一听他又怀孕了又吓一大跳呢。我是真的想劝劝他，既然决定生了，那可就长点心吧，特别是他老公。哎呀，但是很多话我又没法跟他明说，只能盼着他那个二胎的娃运气能好点，千万别赶在父母气头上出生啊。 我总觉得呀，他们还是太随性了。哎，这样我先给你调杯鸡尾酒，咱们再接着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 tequila 酒、橘子汁、柠檬汁和砂糖调成的，名字叫百老汇醉鬼。 这名字有意思，嘿，难不成度数很高？ 度数还可以，其实它并不是为了让人一醉方休才存在的，而是恰好相反。你应该知道，百老汇是纽约的剧场街，这款酒啊，其实是为了平复观众在看剧之后的兴奋感而调制的。Tequila 酒呢确实比较烈，但是在加入了橙汁和柠檬汁之后，反而会让这杯酒变得优雅爽口。送你这杯酒是因为我希望你能成为小爱他们的橙汁和柠檬汁。 什么意思啊？ 可以看得出，小爱和方健都不算是心智很成熟的人，脾气暴躁，性格执拗，以至于他们经常会被情绪所左右，而忘记了自己真正应该担负的责任，忘记了身为父母的义务，忘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作为外人，你不能把当年的事情告诉小爱，但你至少可以旁敲侧击地告诉他们两个，吵得再凶，也要给自己设置一条底线，绝不能拿孩子和对方的安危做筹码。这些对行为缺乏掌控力的百老汇醉鬼，如果没办法让他们冷静下来，真的会是害人害己。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剖宫产被拒的她又怀孕了，原作朽朽，改编吴亦娟、程涵，制作程涵，演播小底、晨光，录音董科。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